欢迎大家收听《望向编辑部》历史环节第一单元：帝国崛起，城邦毁灭，迦太基覆亡记。第四章：强国宣言，迦太基必须毁灭。我是贾慎生。就节目开始之前呢，就想同大家讲声，如果各位想听翻之前所录低嘅 YouTube 章节，请大家 click 入我哋嘅Facebook 特设网页《望向历史部》嗰度，入边咧就有就已经自齐噶啦。而除咗呢个历史环节嘅收听之外咧，我哋仲将一啲每日尽量啦。每日就摆一啲历史小掌故啊、故事啊嘅经过落去，就以史回友，讲一啲西方历史嘢。咁啊，欢迎大家 share 同埋 like 嘅，多谢大家先。就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开始讲第四章。原本咧就想讲多啲罗马嘅，但系自从见到香港咁嘅环境咧，我决定加速。踏入正题，由呢章开始就跳到去迦太基嘅和约完结嗰度。就我哋而家讲翻啦，时间就去到公元前153年，距离迦太基同埋罗马嘅50年和约剩翻一年时间，已经49年过去啦。呢一年迦太基人都好忐忑。因为不知道罗马人想点，到底罗马人在我们五十年和约之后，那条路向迦太基的命运会是点呢？到底是变成一最好的，就是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，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，可以拥有开战权、建军权，同埋不用俾这个战争罚款。还是仍然要维持住这个状态，定是会被罗马人直接毁灭呢？罗马人是没有讲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即是等于香港人到了2046年之后，踏入2047年，还是不是一国两制，都是一个问号一样。而罗马人对于这件事亦都有些争论，于是就决定派一队的在元老院的委员团就走了下去，开了个委员会，派了一些人到使节团走去迦太基，坐三日船就到。而其中入面一个人就是我们上一章 的主角加图。他已经由这个 Marcus 加图，马可斯加图，变成这个 Censor 加图，监察官加图。到他过了这五十年，当时80几岁的时候，已经成为了所谓加图的 wise， 即是基本上是有智慧老人的意思。名望是很高，而且他是出名保守派，极度憎恨迦太基的保守派。迦太基人更加不安乐。但是有件事 好处就发生。近排咧，因为之前一两年咧，就加图就逢一件喜事喎，所谓男人三大喜事：升官发达、死老婆。佢老婆死咗，咁咧而佢即刻就娶翻一件喎，可以做系一个前奴隶嘅孙女，佢嘅女系一个前奴隶嘅女。就可以几乎成为佢做得佢孙女年纪嘅女仔，做咗佢嘅第二任妻子，仲生埋多一件添，激到佢个仔咧呕血咁滞。咁佢嘅答法咧，当时记载就话：阿仔嗱，嗰啲嘢又俾晒你，而你咧就是、一个好出色嘅人，证明我啲种好，而为咗共和国啊，又更加好多。好似你一样咁嘅良好青年，所以我要打多啲种啫咁样。咁佢大半生嘅人咧，就讲到自己好清廉啊， 好公正啊，阿支阿左，其實由呢件事可以睇得出，不過係一個好財、好權、好名、好色嘅老頭啫。咁啊，有啲似阿黃岐山先生啦嚇。咁、好啦，咁啊，當佢落船啦，講翻再啦。咁成班人落船啊，梗係嗰啲加太基元老院啲人就百崩奉承啊，走唔甩。就知道佢就直到最後一日就知道阿家徒咧就係呢個農業高手啊嘛，莊園莊主就帶佢去睇啲農莊。咁佢咧就自己親自咧就揀咗三，佢咩都唔要，佢淨係自己親自喺個農莊度揀咗三個無花果，咁啊上船走咗啦。咁啊，佢一路都冇出聲，淨係揀咗三個無花果，唯唯諾諾。翻到去羅馬，即刻開元老院大會討論呢一件事。啊，到底迦太基嘅命運係點？咁啊，當時有兩派人啦，一派就話唔可以放過迦太基，佢殺咗我哋冚家，搞佢17年，我阿爺嗰代點點點，即係好似中國人啊。強國人對共產黨洗腦，話呢個日本仔衰啊，一樣嗰啲小粉紅咁嘅心態。另一派就話：我哋要和平嘅，唔可以咁樣嘅。啊，迦太基係呢個盟邦，你咁樣做唔啱嘅。有另一個講法，大家爭論不休嗰陣，迦徒就企咗起身，啲人就即刻靜咗。佢淨係攞起咗，佢攞咗三個無花果。就問大家：呢個無花果係咪好靚啊？啲人都話：係啊，係啊，係。然之後佢就大聲話：呢個無花果係我三日之前喺迦太基嗰度攞翻嚟，到而家都仍然咁石狀。迦太基已經復原翻喺戰前時候一樣，而且隨時會更加強嘅經濟實力。既然係咁，以我哋同佢嘅仇怨，佢一定唔会放过我哋。为咗罗马人嘅将来，我哋一定要毁灭佢。所以迦太基必须毁灭。讲完之后，所有人静晒，因为根据佢讲咗一啲罗马人唔敢讲嘅嘢。罗马人几百年嚟嘅外交政策有一条，就系话，你臣服咗我，系我嘅盟邦，我唔会背叛你。但系而家你咁样做，竟然要毁灭一个盟邦，而呢个盟邦系当时地中海世界嘅第三大城，古代人口第一系埃及嘅亚历山卓，第二系呢个波斯啊叙利亚一带一个叫安提亚嘅城，第三就系迦太基。而家太基城据估计当时的人口随时超过50万，而罗马不过是40几万，是一个大过罗马很多的城，拥有700年历史。你这样毁灭它很残忍的。为什么罗马人会变成这样？迦徒会讲这些东西？我们看回我们跳回30几年前。迦徒佢管治下嘅罗马系究竟系咩情况？我净系等个大概。咁啊，当年西比亚死咗，迦徒做咗呢个执政个五年任期嘅监察官，掌有咗成个罗马人决定佢嘅地位嘅名册，即系等于中纪委决定你。是不是共产党员一样，他学迦徒的权力等于黄岐山，可不可以给你留任做元老，同埋即是一样，我有权剔你出元老院，将你打返做平民。咁呢，佢当时我唔讲好多嘢，我就讲佢讲三单官司就可以知道情况。第一單就是他的死敵西比亞阿菲力加死了之後，他搞他的弟弟盧卡斯西比亞阿西亞 即安提亚征服者，就仍然拿住三千泰伦呢个问题嚟熬佢，逼迫佢。咁当时啲人真系又闹佢啦，喂，你咁样对西比亚不敬，对佢大佬不敬。佢净系讲一句，还钱。你话你冇，啊你讲乜都好，你还钱最实际。卢卡斯心高气傲啫，好，我就要你养税，我为咗证明我个清白。因为呢啲嘢永远水洗唔清，你话我有嘛？我破产我都还俾你，卖屋卖田卖地，乜鬼嘢都卖晒。当时所有人，佢属于西比亚家族嘅朋友都话：我哋愿意出钱帮你，最唔掂揾银行佬借钱搞掂佢呢件事。佢都话唔得，我破产我都要搞掂佢，我要话俾全世界人听，你屈我。於是結果破咗產，還咗三千泰倫俾佢，即係等於李光耀告人，或者六八九中聯辦搞曾蔭權一樣告佢。結果破咗產，加圖啊一面不紅氣不喘，接咗依筆錢擺咗落國庫，然之後喺個元老院名冊上邊一剔，盧卡斯西比亞安提亞征服者，唔該。你唔再係元老啦，因為你財產唔夠，你破咗產，連第二級嘅騎士都冇得做。羅馬人有五級，根據財富啊，頭三級就係元老騎士，尾兩級係平民啊，最後就無產者。好，呢件事完啦。第二單官司就係、是、當時有一個曾經打，又係阿西比亞家族嘅大舅。个细佬吓，佢即系大舅级嗰啲人啦吓，系西比亚家族嘅嗰啲亲朋戚友。个细佬咁啊，做过执政嘅，七年前做过执政，嗰阵51岁。咁啊，呢条友仔个名叫做 Quintus， 如无意外有冇记错？呢位仁兄咧就好中意欺烈嘢，就有个男宠。搞基有个男宠，爱惜到佢不得了，跟出金跟入，连去军营都去埋。咁呢位男宠咧就同个啊 Sugar Daddy 讲：我喺希腊特登过嚟啊，想去参加呢、这个，想去参观呢个角斗士，睇下人点杀人。不过我未睇过，我为咗见你，我放弃呢个机会，可唔可以俾佢见识下？呢條友仔就飲醉咗，飲大咗兩杯，見到個僆仔咁樣講：好啊 ，Honey， 我俾你，就叫咗捉咗個逃犯過嚟，通常係逃兵啊，高盧嘅逃兵，等咗喺面前，咁咧就一劍吉死咗佢。嗱，你睇下，我話你殺咗人啦，睇下而家幾個人死咗，你睇見個殺人啦。呢單嘢傳咗落加圖爾入邊。於是就即刻喐手控告佢，啊！你依条友仔，即系罗马人咧，就对于奴隶咧都好讲人权嘅。你唔系杀人放火，都唔会咁样做嘅。对于奴隶都系咁，咁何况对逃兵？即系你咁样系越权啊！你为咗讨好一个男宠，一个男妓，而犯上呢个杀人嘅事系唔得嘅，啊冇人性嘅行为就督佢，即系等于佢捉啲贪官污吏，阿黄岐山先生捉贪官污吏一样，又将佢喺元老院名册上剔除。呢个人又系西比亚家族嘅政敌，咁啊即系等于打上海帮啫。好啦，咁第三单官司。就係咁，咁啊！依位人上一位老兄阿 Quintus 衰咗之後咧，有一個平民派嘅，都幾受歡迎嘅人物，就話會成為執政大熱門啊！咁於是就春風得意喺條街行，突然間個老婆買完嘢見到佢話 Honey 咁撲去，當眾喺條街嘴，哇！好熱情啊！家徒知道了，见到之后就即刻 玩呢個共產黨中宣部咁，你傷風敗俗，唔准做，就一嘢就話又剔除佢喺元老院名冊上面剔除咗佢嘅名。佢話：喂，大佬，你冇喺你冇攬過你嘅老婆，咁柄佢啊！阿家徒當時就話一句：我有行雷嗰陣咯，我老婆驚嚟攬我，得唔得？冇聲出。對方勢大，咁啊，由依三番官司可以知道啦嚇。佢、依位老兄，佢阿家徒依位老兄做嘅嘢，基本上都話係同阿習近平同埋黃岐山一樣嘅。為咗打擊政敵，就不停話打貪官，然之後意識形態上又打壓你，話你知咩欺劣化、傷風敗俗，咁啊搞掂咗你，鬥到無數個政敵。而經濟上，我哋講過，要防止依個外匯，即係外匯流失啊，嚇！即係佢哋當時係用依個白銀噶嘛，咁佢所以嚴防奢侈品入境。雖然當時佢已經唔能夠制，因為西比亞揾人搞依個恢復女人著靚衫法。就咩咧？於是喺財政上就對奢侈品賦予重税，嚇、啊！咁即係好似而家話你網購唔准買貴嘢咁啦，嚇、啊！唔俾你啲友仔買靚嘢一樣，以保存住國庫嘅豐盛。而同時間，佢就不停咁打擊啲大白象工程啊，同埋一啲違規建築，即係譬如話當時羅馬城咧，羅馬人有樣嘢叫水道啊嘛。如果大家有啲認識嘅，就喺個山嗰度整條大水道，咁運咗入去個城做公共水源啊嘛。咁好多人就偷偷地喺嗰度自己搭條水管啊，就整入自己屋噶嘛。啲富豪偷水啊，即係等於偷電啊，嗰陣一樣。咁佢知道咗咧，就去搞佢哋。咁啊，對於平民派嚟講咧，好多人係憎人富貴厭人貧。見你班友仔係咁樣啊！你雖然啊衰格，唔俾人哋著靚嘢嚇，打重税都係為咗國庫啫。啲藍絲諗法咁啊，啲窮人見到就誒、你蝦嗰啲有錢佬好啊，搞佢好啊，咁啊相得益彰。即係你睇下，好似習近平咁，我成日都話你睇依條友好似無咗啊，習近平咁啊，所以佢得罪咗好多人。咁好多人告佢，佢亦都告好多人，都86岁仲做緊人，都好威㗎啦。咁佢虽然话得罪好多人，但係佢亦都搵咗好多钱。我唔俾你喺国内搵钱，但我会俾你喺国外搵钱。喺佢呢34年间啊，罗马人我可以数下打过几多场仗。正式打过嘅有西班牙就两次。咁啊马其顿就一次。咁啊打赢呢次打赢马其顿之后呢，将马其顿分到四个省。一次呢就叫伊底利亚，即係南斯拉夫语对住意大利嗰就嗰个地区叫伊底利亚，喺嗰度又打咗一次。咁就将嗰度嗰啲地呢就抢咗返嚟就划分。咁小部分就叫工地，大部分就拍卖。就拍卖嗰啲呢就即係可能係你当工地就平价换返俾啲有钱佬，即係有钱元佬。咁於是齐齐发大达。喺佢嘅年代。咁佢自己亦都主導，亦都玩唔少錢咧。咁嗰啲奴隸啊，嗰啲都唔少嘢嘅，嚇七閒閒地殺人一萬就搶人三千啊，做奴隸咁都發咗唔少。佢用呢個辦法，而且仲未計有一啲違規嘅打仗，例如有一個執政就去打呢個高盧人。就但係嗰個高盧人原來其實係同羅馬有關聯嘅，佢違反呢個法令去咁樣做，結果受到制裁，有件咁嘅事。咁如果睇啊， 就會發覺其實他打呢那些都全部不是大敵人，沒什麼大敵人再打了，全部都是西班牙是那個內陸、啊、他去打西班牙內陸的蠻族、啊啊、那時馬其頓都是硬野，不過就都已經是強弩之末了。咁伊底利亞嗰個地區又係未開化嘅，基本上係打啲弱國就以取得呢個成就。當時嘅羅馬人好似阿加圖喺西班牙崛起嗰陣一樣，並且獲得大量嘅資源，而且國勢咧亦都係好強。咁強到一個咩地步呢？有一件事可以講下，就係公元前168年，即是距离这个迦太基和约完结大约还有26年左右所发生的事，啊不是十多年，差不多20年前发生的事，就是说当时我们讲过安提阿三世大帝死了，就由他的仔第四世继任，他当然很想做回他老豆一样的事，但是无奈又有罗马人隔住，于是就决定去打，我不打你罗马，我就去打埃及。那么几乎打到兵临城下。埃及人那阵是最渣的了，即是如果你计过以前亚历山大大帝死了，就有四个将军瓜分他的天下，最强的那个就是波斯安提亚、啊、西塞流王朝，但是最长命就是埃及，不过也是很弱的。其次最强的就是马其顿，如果正确地说，但 是埃及是很弱，被他打到他几乎他的首都亚历山长。但是埃及人有一样东西，就是他是好識黐羅馬人，佢係羅馬人最喺海外國家入面俾佢最多糧食嘅地方。當時羅馬嘅人口有40萬人，大部分嘅糧食係來源於呢個西西里島。咁其次咧就係、是、東邊啲希臘啊一帶，西西里島都係一部分。但是最重要其实是来源于埃及，埃及运过去的粮草是围住住罗马很大部分的命脉，亦都是埃及最大宗的外汇。即是等如果这样看呢，即是等于现在的鲁布殊和克林顿年代的科威特之于美国，科威特啊沙地阿拉伯的中油国之于美国一样。咁佢哋就去求罗马人，你嚟帮手，我系你嘅盟友，而家条友恰我，唔该你出下头。咁啊，一听个打败仗嗰阵已经去了，几日之间去到罗马，罗马人就话：好，我会搞掂佢，你放心。咁啊，根据当时嘅记载，呢位安提亚四世已经带住50,000精兵去到见到埃及亚历山卓嘅城墙。准备挥军进攻嗰阵，突然间见到一支旗，就是罗马人的鹰旗，一见到心都寒埋。咩事？就见到当时有一个执政，前执政几年前做过执政的人，叫 Gaius Paulinus 啊 Landus 的人，我叫他 Landus。阿 Landus 執政就走过嚟，就带住12个人，就叫做护从，有12支叫法西斯嘅像。咁如果我而家形容好难形容呢个像系乜嘢，我迟下会 po 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《望向历史报》嗰度俾大家睇下。咁啊，12个佢有12个随从，即系话佢系一个執政级，執政即系等于国王级嘅人。做大事走到呢个国王面前，就叫佢唔该你停低。当时嘅国王见到佢唔出声，喺度盘算你想搞乜嘢。咁啊，要落马 就企到去走到去个执政面前，同佢握手。诶、哎，有乜帮到你？好欢迎见到你。个执政就冇讲任何嘢，就递咗份书俾佢。呢、这个系罗马元老院 SPQR 俾阁下嘅要求，唔该你退兵。讲完之后，嗰、那个嘢嬲到哇，成块面红晒。佢基本上睇都唔睇，想发作闹佢，即系话关你卵事咁滞。但系正未出声，突然间就见到呢位 Lennis 老兄，佢手上面有一只长嘅大旗，上面有一只鹰绕住佢，画咗一个圈喺佢身周围，然之后就同佢讲。唔该，大王，你谂清谂错。你出呢个圈之前，你谂清谂错。当你出呢个圈之后，俾一个答案我，向元老院交差。我代表咗罗马，可以决做任何嘅决定。哇！个大王企咗个圆圈入边，刮住佢。大家互啤，啤咗一阵，个大王唔敢再啤，吓、个头慢慢拧转，然之后行，拧转身离开咗个圈，向东而去，即叫话大家撤退。但系讲完撤退之后，突然间嗰、那个吓嗰、那个执政前执政嘅使节就同佢讲。大王，请你留步，咩事？走过去同佢握手，就话多谢你嘅合作，我代表 SPQR 多谢你。讲完之后，大王充满屈辱地离去。五万人俾一个使节画一个圆圈俾自己，就赶走咗。呢、这个就系当时罗马有几强大。老实讲，有时候我听到啊咩话，凡大汉者虽远必诛，讲呢啲说话，杀气腾腾。相对而言，比起一幕系争好远嘅境界，一个人就赶走五万大军。好啦，讲到呢度，可以知道点解罗马人会变成咁。他一向好照顾自己盟邦，到现在就说我要毁灭你这班狗仔，因为嚣了嘛。你看看阿习老大、现在几嚣，差不多。他就你可以说辽事斗非的，不过国策改变亦都可以这样看。好了，当我讲回到我们的公元前153年这场大辩论，当加图讲完那句名言，迦太基必须毁灭，他的亲家政敌西比亚家族，现在这一代和他同代的代表死政总纳西卡西比亚亦都开始出声，就说这件事不是我们罗马人一贯政策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做，这是不义的。而且当时我哋，而家我哋罗马人，其实你睇下我哋啲人几腐化，我哋必须有个好似迦太基咁嘅人喺度警惕住我哋，好似一块镜咁对住我哋，我哋先至可以继续向前。所以迦太基必须存在，咁样讲。咁啊，由于两个嘢喺度顶啊吓。咁就冇结论，但係由嗰一日开始，无论元老院入面嘅会议讲乜嘢，即使话丹尼又好，柯史又好，乜嘢事都好啦，即係打呢个又好，去边度收税又好，去刮泥又好，起动神殿都好，加图都会讲一句，迦太基必须毁灭。 而阿西比亞納西卡亦都講同一，用同一招，無論講咩都好，都會最後加一句加泰基必須存活。兩個人喺度鬥，不咁咧，不經不覺就鬥到公元前152年。當時加泰基人嘅和約終於結束，50年不變啊，終於過去。他们很开心，认为自己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做回正常国家了。即刻秘密地由以前地下所组织的边做，很明显地组织了一队军队，一些船舰大兴土木、好像身上的枷锁喜欢脱去一样。但是我说过，你这样想，人家不是这样想。而呢個馬西尼薩見等咗50年，啊，你忍到，亦都終於出一手大手。佢好似阿董建華揾阿689出嚟搞嘢一樣，嚇，激嬲你啲人。佢已經激嬲咗你49年，50年過去，佢決定嚟一次大嘅軍事行動。佢就去攻擊。咁佢帶咗50,000精兵騎兵，去攻擊呢個加泰基嘅糧草好重要嘅城市，搶咗一個最肥沃嘅田。一聽到加泰，即係已經到咗第51年嗰陣，即係公元前151年嗰陣，佢就發動進攻。打佢！一听到加泰基人就发老皮啦。我讲过，当时加泰基人咧就分三派，一派就亲罗马，吓建制派；一派就叫民主派，佢哋就决定要要反击嘅。另一派就马西尼撒党。一听到呢单嘢，马西尼撒党嘅人。即刻被人圍攻，被民主黨派的人圍攻，他們就很害怕地跑了出去，找馬西，即是情況，你這個仆街，過了十幾，我們忍了50年，什麼都忍夠了，你這些什麼梁美芬之流，你跟個湯通蘭斯吉魯，就民眾衝進去，就不斷捉住那些仆街來打，馬西尼撒派那40多個議員，就好驚咁走咗，離開咗加泰基城，就走咗揾馬西尼撒。於是馬西尼撒咧就即刻揾個王子嚟交涉啊。咁啊，於是雙方就派咗個長子就去呢個羅馬加泰基元老院交涉。喂，你做乜嘢？依班人同我做生意啫，親我哋，你做乜嘢咁樣做？咁啊，於是大家爭論完，就係一場冇結果嘅爭論。但係當時佢哋嗰個民主派入面有一個叫漢密爾卡嘅議員，你可以當係芒果佬，佢悄悄崛起，暗中就叫咗一個人，就喐手，就話趁佢翻去嗰陣，趁馬西尼撒嘅仔翻去嗰陣，當土匪殺咗佢。俾個教訓呢個仆街，俾個教訓，好似香港人成日都諗住俾個教訓啊，董建華689一樣。而執行呢件事個人就係叫做哈士多魯巴，係我哋熟悉嘅名，不過佢係第三位哈士多魯巴。而呢件事亦都揭開咗最終幕嘅開始啦。下一章，第六章，第五章，中幕开始，加泰基的芒果佬，哈士多魯巴。多谢大家收听。最后那句，如果想听回我们的之前的章节，可以去找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望向歷史部，點擊 咁啊，除此之外啊，希望大家多啲 share 同埋 like， 我会尽量每日将一啲历史嘅小事件摆上去，同大家分享嘅。多谢大家收听。